抽擊劍制 夾心快文， 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 妄想最大黨。 好 ，Hello， 大家好， 人啦啦嘅我， 大家俾啲掌聲有冇？ Fonia 的苦主啊，我告诉你， 你是Fonia的苦主， 我是啊， 你是 哎呀你，但是我那些是一年交几百元的，我那些老，那些人有交几百元的，他们不知道 今 天那年交， 但 是 不是一年交 两百元 就 要 PayPay，主 席 主席， 以前 PayPay 有很多 钱 的， 哦， OK， 但是 那些钱都是骗你的，是，我认识你去 咯。Okay， 好， 今日 呢個網上最大黨 咧 係好齊人嘅時候嚟嘅。係林宇陽，林宇陽咧嗰邊有林宇陽啊。係，咁咧就今日其實喺呢個隨意門嘅網聚，咁咧我哋就俾人 hijack 咗啦，咁樣就變咗咧呢個咧網上最大黨。 係 喺度順便做埋直播咁樣，你要明白嗱，你要搞清楚啊，主席。普通最大黨咧係人嘅節目嚟嘅，隨意門咧就係、是、某網台嘅節目嚟嘅嘛，咁anyway 啦，嗱今日就講上最大黨咧，就你見到有萬 B， 咁啊梗係要去講下呢個立法會最後嗰幾日嘅嘢發生咩事先啦。 最後嗰幾日，我諗大家都有睇咯，就好關心，即係最後阿落水。咁啊，大家好關心就最尾幾日究竟會唔會可以拉到呢、這個？醫生註冊條例啦，咁最後就當然係成功嘅投唔到票啦，好嘅，好嘅。嗱，老實講，今次咧就真係之前咧冇乜邊個話會有信心，即係所有人嚟問我，啊問你哋覺得今次醫生註冊條例過唔過到咧咁樣，咁我就話嗱，我只係舉咗手咧話我會積極發言嘅啫。從來拉布戰爭係唔能夠單打獨鬥，冇英雄主義嘅，只一個人就只有拉柴嘅啫。無論你 阿梁家流係一條友咩 咁，梁家流佢只係點人數啫，佢係厚面皮，係瘋狂點人數，一個人發言可以點四次啊！即係我哋以前真係社交禮儀嘅，即係等佢中間，即係除非佢鬧人啦。如果唔係咧，你中間點算佢咧？阿葉柳嗰啲會發爛渣嘅，鬧我發過威咁樣 咧。係，即係話你係又點，唔係又點咁樣。 你好冇禮貌啊！我主管都話啦， 主管都話你打斷佢喎，咁威打斷佢嘛。 你點打斷我批嘢咁啊？所以即係除咗黃國興嗰啲，我哋會或者蔣麗雲，我哋會中間點斷佢之外咧，咁啊好多人都唔會中間點斷佢嘅。即係有啲就會同你講嗱 ，N 哥你唔好中間點斷我，我胃痛啊！你可唔可以咧俾我一次佢講？你嘅教主當年都有同我講過，我隻眼啊，即係唔好中間斷我咁樣咧。咁我哋講翻啲嘅， 個邏輯係咩咧？隻眼有事就唔好中間點斷佢嘅。係 咯， 你自己打去問佢啦，真係好嘅先。 係咁，即係講翻正題啦，即係大家話可唔可以成功咧？咁我就同記者講，我就話可唔可以成功就睇。舉咗手應承去積極發言嘅人究竟有幾積極咯？咁原來傳聞咧有13太保嘅，呢叫做東方，即係佢就即係收到張名單，就有13個人就舉咗手，就話會積極發言嘅咁但係雖然13太保就有個名單啦，咁但係事後講翻咧，其實13太保咧都係各懷計算啦咁就都唔係話所有人都好積極發言。不過咧，今次咧，我自己都唔係發言咗好多次，即係所以你話我拉布，我都唔敢邀功。 你原本誇下海口話叫啲人 challenge 你 其實我話叫大家，我係要大家鬥講得次數多。其實呢個係個策略嚟嘅，即係我要挑戰其他議員。 激進派，激進派。 即係如果你講得兩次，我講三次，咪就贏咗你咯，係嘛？咁毛孟靜第一個應戰啦，就話會同我鬥多啦。咁但係最後其實今次講得最多嘅咧，除咗梁家龍本人之外咧，其實係梁繼昌嘅。 我唔到真係唔到。 但唔係因為其實都我喺全體委員會只講咗兩次啊嘛。我講兩次仲係講一條，我準備咗好多嘢咧，都未入正題。我講兩次講一條好細微，健康事務委員會嘅組成又咧。一個業外代表加到兩個，我講咗半個鐘頭嚟 嘅。我想知道咧，其實最終咧係停咗喺 邊一個位嘅？ 但最終咧，我哋有五場嘅合併辯論嘅，就未計三讀喎。嗱，合併辯論就係無限次發言嘅。係。咁第一場咧就叫做冇修正案嘅合併辯論。 政府員冇得講。 即其實即嗱，其實一條法例係點？一條法例就係經過一個叫藍紙草案拎上嚟。咁拎上嚟咧，就喺法案委員會討論。咁討論過程，你就覺得嗰條法例好多問題啦。咁政府自己又會有修正案，議員又有修正案。咁咧，如果冇修正案嗰啲咧，即係藍紙裏面冇修正案嗰啲條例咧，就會係第一 part 嘅。咁平時一個正常嘅情況咧，就冇人講嘢，一投票就通過，就進入我哋叫做 CSA 咧，就係叫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全體委員會修正案，咁先至討論。但今次咧，我哋係未進入 CSA 嘅， 即係有排搞可以。 上次網絡廿三條咧就進入咗第一條 CSA， 就係呢個合約凌駕限制合約凌駕性嗰個啦，即係大家可能有少少印象。但係今次咧，我哋仲係講緊嗰啲冇修正案。咁講到星期五咧，梁家騮就問我，佢話我傾足做休會好咧。嗱，講真啊。雖然大家話梁家騮就係即係今次嘅主角啦，咁所以我唔會同佢鬥邀功，當然係梁醫生佢自己有個好強勁嘅意志，係唔理任何人嘅批評唔理任何人嘅鬧，佢就會影得主席啊可唔可以睇下而家夠唔夠人啊？即係淡淡然咁講一句但係梁家騮咧真係有啲流嘅，點解？點解留呢？兩樣舉兩個例子啦。雖然佢聽講佢係月球人嚟喎，佢話 哇， 係啊，月知咩叫月球人啊？ 一個月 賺一球， 一個月 賺一球， 星球人 係 最 奇，係啊，就係月球人嚟嘅。 星球人 只 一個星期賺一球。 點解佢唔連任咧？佢就話因為咧，佢要賺錢買奶粉，就四個 B 嚟噶。啤咗四個出嚟， 佢有心有力嘅佢。 我就問佢係咪天主教徒啊？咁樣即係四個而家都好細嘅嘢。咁佢就話立法會份工就阻住佢賺錢啦。即係其實佢做咗立法會都係賺緊錢㗎啦。只要拉布中間都翻去睇定點死。咁咧係啊，佢梁振英嗰個答問大會之後咧，佢仲翻去睇咗個正經彩翻嚟嘅。 哇！好等錢嘅真係。 咁咧第一咧就係佢講嘢咧，雖然佢好有內涵，但佢又冇寫稿喎。有時你聽佢講十五分鐘咧，好似拉牛上樹咁樣篤拉低者，個 dead air 十秒咁樣嘅。我心諗死啦，佢點樣無限次發言啊？即係靠佢咁樣啫。 咁你唔分寸都勁， 咁又唔會分寸。 咁難怪黃定光呢份 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咧自己無端端就去咗食飯嘅咯喎。咁呢個拉布真係大忌嚟嘅。因為佢見到三個保皇黨排咗喺度講嘢啦，咁佢都食飯咯喎，咁我就即刻衝過去就喂，人哋嗰三個蔣麗雲乜可以隨便講啊嘛， 係啊，即刻完 咗，佢隨便講即刻完啦呀，所以點解以前拉布我哋話有監表，大場慢飯咁樣先算啦，即係有個監表就係每人去睇嗰一個鐘頭，如果要點人數就負責點人數啦，如果萬一甩碌咧。就要接位啦， 頂住， 咁有時都頂唔到，因為除咗全體委員會係無限次發言之外咧，譬如議讀啊，都係只能夠講十五分鐘，或者休會啊，或者中止待續啊，都係講十五分鐘。其實今次醫生註冊條例咧，其中一個位係甩咗碌，就唔知道你哋知唔知有冇人咁心水清知道係甩咗一個碌，有一個位甩咗碌，好似上次版權條例都係有甩碌位，就係、是、做未進入全體委員會討論啲修正案。做緊二讀之後咧，就入二讀嘅過程之中有一個叫中止待續嘅動議嘅。咁中止待續嘅動議嗰個位咧就甩咗碌，點樣甩碌咧？就有人嗌點算法定人數啦，咁就大家就出曬去啦。咁本來下一個講就係郭家麒醫生，咁但係個法定人數恢復之後咧，郭家麒就未翻到入嚟。咁嗰個主席就係呢、這個梁君彥，咁佢嗱嗱聲就叫局長回應，咁就殺咗嗰一 part 嘅。 係係。 咁但係大家就唔係好覺咯。但係上次嘅嗰啲網絡廿三條咧，甩咗碌一 part 咧，阿長毛啊嗰啲甩咗碌一 part 咧，啲人咪發曬啲嘢啊！嗰啲咪我俾個女人鬧啊鬧啊，跟住咧，拉布失敗咁點啊？好得咁樣。咁但係今次大家就可能冇跟得唔足，唔知。我真係過勞嘅啫，因為我係請咗病假嘅。 佢我所知個醫 生冇俾病曬你。唔係，立法會議員都冇病曬，但我病咗一個禮拜，我都繼續係即係參與呢場拉布戰。咁雖然今次即係公勞係梁家騮啦，但係如果有人話我哋係冇幫過手，只係梁家騮一人嘅功勞咧，這個我覺得絕對係唔公道。即係如果你哋去問翻梁家騮醫生，佢啲成我唔成個邀功，我係話當我舉手話積極發言嘅時候，影響咗其他嘅議員嘅參與，因為今次嗰個氣氛好詭異嘅。有啲人落去上個禮拜落去醫生嗰度就即係接受掌聲啊咁咧，但係到問到會唔會幫手拉布咧，佢全部係拒絕。我就冇落去接受掌聲，我琴晚就低調地落咗去一轉一轉啫，因為我又其實我都唔想接受嗰啲醫生嘅掌聲，我亦唔係為咗嗰啲醫生而去進行呢一次嘅叫做議會抗爭啦。只不過我真係覺得，既然咁多朋友社會上面都信唔過呢條條例，而政府用咁短嘅時間想用時間話我哋阻住後面嗰啲條例而逼我哋通過，淨係呢樣嘢我就覺得咧。我哋係唔可以咁輕易即係俾佢通過。如果你真係有心到，你十月翻嚟再，如果你真係十月翻嚟，你就做冇可能拉到四年嘅，一條法例係咪啊？到時有咁多個空間，即係你都會問臨到星期五晏晝，叫我哋去開三方四方會談喎，咁樣嗌我哋。我話我拉一部，點解你開四方會談咧？咁樣佢拉所有人去開四方會談，冇人嘅喎立法會。一個民主派都冇得到，黃國英要點人數啊？知唔知啊？你哋有誠意就唔係留到最尾嗰日，先至嚟又話我啲資深醫生啊、啲病友啊一齊坐埋一齊喎。 咩文言彬彬嗰啲 街啊，同埋唐槍啊嗰。 我想問阿黎，而家你冇咗啦，咁係咪四即係一個新嘅立法會咧？佢要由頭開始進入呢個法律委員會咁樣去做？ 啊，係啊，嗱。所謂由頭開始咧，就係你要重新出咗條法，重新刊憲啦，重新寫過一個叫藍紙草案啦，跟住嚟到立法會一讀、二讀，跟住就成立法案委員會，跟住咧就再重恢復二讀，再去處理啦。咁雖然係咁講話，我哋今次呢三條法例都冇咗啦。老實講，個真相係乜嘢呢？真相就係政府覺得三條都唔緊要嘅，三條都唔緊張嘅。點解咧？第一條醫生註冊條例其實唔係政府想攞上嚟噶，政府係諗住今年年尾成個醫療人手嗰個檢討咧做曬之後，先至再去檢討醫生註冊條例。因為係張宇仁做咗個私人條例草案，要加四個業外人士。咁當然法庭啊曾經批評過即係醫委會一啲嘢啦，咁就順便咧就用。就跌咗嚟，係冇做過公眾諮詢嘅。其實今次只係法案委員會咧，佢有嗰一堂啦，叫所有人咧上嚟講嘢。咁其實呢條法例即使過唔到，政府增加資源咧，其實都可以改善到一啲即係過程中嘅嘢啦。咁第二骨傷條例係咪好可惜咧？亦都唔係嘅，當然會遲咗少少啦。今次佢有500多項修正案嘅，因為骨傷條例係全新嘅法例嚟，係由零開始寫嘅。但係咧，而家咧，你嗰500多項修正案咧，因為已經討論過曬啦，大家有共識，你就可以寫落去，重新寫翻落去嗰個藍紙草案嗰度。 變咗佢係唔係修正案？ 係啦。咁10月你再拎上嚟，跟住可能再開法案委員會，個零兩個月，咁你就可以再拎上嚟二讀咯。咁可能叫做嘥咗兩三個月啦。 當然，嗰個條例本身有冇咩爭議性咧？ 大部分都冇最爭議性，就係究竟何俊仁嗰條修正案咯，就係話。如果我在外國結了婚，我有外國的結婚證書，我去了個無良的軍灰場，他被人撳的時候，我可以把外國結婚證書可不可以領回我老公的軍灰啫？咁何秀蘭的推薦就希望我拿住張結婚證書都可以領回我老公的軍灰啫。咁當然梁美芬啊、李慧琼嗰啲就反對啦，明光社啊、阿汪昌旺啊咁就反對啦。咁我咪跟住話叫立遺囑喎，哇！我老公死咗啦！啲公司買咗你嘅，而家俾人冚喎，咁點立遺囑？因為用一次嘅就係話，而家條法例要冚一啲無牌骨灰場嘅時候，你我可唔可以攞翻啲骨灰啊？就諗。咁第三條消防條例講到就話又好嚴重，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嘅。咁甚至乎啊，黃宗文議員佢話佢反對嗰條消防條例添嘅。因為消防條例就係外判嘅，啲工程師咧都可以做嗰啲消防嘅 安全嘅檢查嗰啲嘢。咁其實有啲人覺得外判咗咧，反而係個質素難控制。如果有消防處佢自己做翻咧，當然佢政府就話啊，外判咗出去之後啲即係會快脆啲啊咁樣啦，但係都係有爭議性嘅咯。係，咁就講完啦。 換另一個。 冇啦， 我辛苦曬啦。 我可以請病假㗎。 即係恭喜曬你完成咗呢四年嘅， 係啊，都要講講四年，係啊，都要講講 嘅。 有咩感言啊？我覺得我自己係對自己有交代嘅。我喺我2012年職綱裏面講嘅嘢，我係做得到嘅。我記得我最深刻就話我話。唔想鬱敏大道孤軍作戰啦，即係當年2012年，咁我覺得喺拉布戰裏面我係付出好多嘅，唔係話講幾多，而係成個心力要睇住成個戰場。老實講，泛民主派真係好唔爭氣，佢哋冇一個有領導嘅意志，當然我都唔係想領導大家，但係冇一個人想負責任。每一個人真的要去搏老命、我最不開心的是、譬如財委會或者一些公務工程的會議早上八點鐘開，我可以回過去是一個民主派議員都沒有的，即如果我都遲到的話呢，這項目可以因為建制派可以不問問題的立刻提出來就投票通過的了，如果你遲15分鐘呢可以過四五個項目都可以的，但是他們呢就可以喜歡幾點回來就幾點回來，回到嚟又中意搶嚟問咯，有時一個我問兩個鐘頭，有時如果佢哋唔喺度咁就靠可能得我同長毛咁樣喺度即係去問問題啊，咁因為建制派已經進化到可以完全唔問嘅啦，即係而甚至乎譬如有啲關鍵項目上次俾人做就話個觀塘噴泉咁樣，好多民主派都係冇投票啦。其實有一單我仲係唔開心嘅，就係、是。我哋要反對一個勞工處開嘅一個位係標準工時方嘅位，咁工聯會就話如果唔承諾標準工時立法，我就會反對佢。咁但係最後嗰朝咧，嗰六個工聯會都冇出現啦。我話好彩佢哋冇出現嘅。如果佢哋六個出現，我哋都係唔夠票反對，因為泛民冇翻齊啊。如果真係六個工聯會出現撳咗反對票而一樣過到嘅話咧？嗰班缺席嘅民主派咧，更加難辭其咎啊！所以真係如果議會抗爭，我即係有啲記者嚟問我話，計到我最出席率最高嘅時候，咁我但係當然有啲人話出席率牛啊，我勤力啦，勤力冇用嘅咁樣。咁但我就話，咁你要議會抗爭，你唔出現，你點抗爭咧？係嘛？ 可以念力都得嘅。 你唔出現，你點投票呢咁樣啊？如果你話關鍵時候，咩叫關鍵時候你先出現呢？啊，都有啲人好精好叻嘅，即係關鍵時候去做一個小嘅動作，就令人覺得好似佢全場嘅拉布戰都有參加，好似做咗，例如去拋100條嘅修正案出嚟啊，就但係你睇翻大家嘅出席率，你會知道嘅。咁同埋。未來真的要更多，不可以單一晚啲咧，係最緊張的件事，係朝朝八點半翻到去，真係渴望其他議員即係會多啲人翻嚟一起幫下手啊，咁樣即係叫幫拖啊，即係拖住嗰啲項目， 係幫拖， 唔好俾佢過啊，咁樣。咁啊，當然長毛大舊都係好好嘅戰友啦，但大概要搭船啦，啲船其實啲差異佢要搭10點翻到嚟嘅，知唔知？ 啲船唔準啊，最衰啦！ 唔係，如果搭咗一班要8點翻到，早得滯啦。 早得滯又唔好，蝕咗。 咁汪哥就汪哥嘅紀律就即係爭少少嘅，佢唔係專登嘅，即係佢喺房，佢冇翻屋企瞓嘅，佢為咗朝頭早準時開會啦。 係啦， 喺房瞓嘅，即係攻下劏房咁樣。咁但係有時有冇人想叫醒佢啊？咁如果多幾個人好啦，如果請嚟有兩個，咁啊明白可以叫醒佢啦，即係。係啦，咁所以。議會抗爭我真係交咗功課嘅，我希望 如果我即係無論有冇我喺立法會啦，希望都未來嘅人都要真係有人緊張件事。雖然而家真係群龍無首，但唔好因為群龍無首咧，就個個都覺得冇責任嘅。即係萬一衰咗一塌招，可能碌住關，大家都覺得唔關自己事嘅。跟住最緊張嘅事嗰個人就要負責任，個位置變咗。 即係懲罰嗰個最勤力嗰個人， 即係最負責任、最想件事成就成就嘅人咯。咁我覺得呢啲嘢未必個個都會睇到，或者個個都會欣賞。不過都唔緊要嘅啫。我係對自己嘅一個承諾，自己一個交代。咁我真係問心無愧嘅，即係大家睇唔睇業績，定中意新鮮啊？即係選民未來嘅選擇啦。咁多謝大家上2012年俾機會我啦，咁我呢四年真係即係玩翻曬俾大家，只有完成噶啦，多謝。 我覺得呢件事係好詭異嘅。第一咧就係、是、明明喺五月嗰陣時候咧，係有一個超級區議會嘅初選嘅一個咁樣嘅 idea。 雷動啊，雷動啊，唔係雷動， 係民係民主動力搞嘅，咁當然都係即係大團同埋阿謝石 嘅 推動啦。咁但係最終就喺新民主同盟 拒絕 參與呢個初選嘅情況底下咧，就拉倒嘅。大家都要講清楚嚇，即係而家大家報曬名啦，係咪？咁啊冇得講啦嚇。當日新民主同盟嗱，我哋雖然唔參與超級區議會，但係我哋有參與啲討論嚇，同埋得咗啲資訊。當新民主同盟拒絕參與呢、這個初選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咧我嘅理解就係民主同盟有提出過，不如咁啦，我哋飛起佢，我哋 要搞咧，要搞初選啦， 咁你就唔係唔得嘅喎。嗱，起碼嗱，我飛起咗新民主同盟，而家仲有五隊啊，係咪？五隊，第一份呢個初選咗三隊出嚟，然後嗰兩隊輸咗咪你支持嗰兩個三隊咯。然後我仲指住新民主同盟嗰隊話，呢隊唔肯買㗎，所有民主派嘅唔好支持佢。 係， 名正言順， 名正言順。 咁係有提出過喎，有提出過嘅， 係。 但係咧，嗰、那個唔肯退黨嗰個係咩啊？ 邊個唔肯退黨？ 嗱，我想知咧，嗰、那個即係民主黨啊，大黨啊，民主黨咧，就乘機，我可唔可以用乘機咧？我即係總之就藉住呢樣嘢就話，我都唔會初選嘅。民主黨嗰時佢話。你要我初選，要全部人初選， 即係你夾你賴我，我賴你，係你賴我，我賴你。 你全部人肯初選，我先去初選。你有一個手續咧， 我同我都唔關我事，唔關我事啊！你賴我，我賴你。 嗱，即係老實講，所以我要將呢個事實話俾大家聽嘅，即係關於新民主同盟當初第一個唔肯去參與協調咁，就係或者初選咁。如果大家係覺得一年咁樣民主派冇咗，淨係超區嘅，咁你想怪責佢，當然係佢係第一個要被怪責啦。但係亦都我覺得其實唔止嘅，其實唔止一個 係咪？係即係雖然整只係新潮華一個， 係啦， 就一年集我就 唔聽，後奶啦，後奶。 我知啦，後奶啦。但係咧，佢有一集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咧，就係我都啱啱先睇到嘅喎。原來咧有一個故事咧，就牽涉我哋前黨友。譚香文議員嘅， 哦係咩？譚香文好啊，我成日撞到佢啊，而家喺九龍東啊。 我而家唔敢啦，咩可以隨意講？ 係、哎，唔知啊。 喂，呢個公開嘅故事嚟㗎，但好有趣喎。咁咧就係阿陳，係咪陳婉心啊？係陳婉心咧，就揾佢攞提名。 係 阿譚香文提名。 提名陳婉心。 係啦，咁阿 Mandy 姐咧，哇，真係勁啦，果然真係會計師啊。 係。我可以提名你， 因為大家要知道一點啊，佢自己係唔可以提名自己嘅 ，OK？ 咁啊點解得？你要我提名你陳婉心可以，但係你一定要提名翻梁耀忠， 即係隔曬 把頭。係啊，因為本來咧 Mandy 就提名咗梁耀忠，咁如果陳婉心係自己唔可以提名自己啊嘛，咁佢咪多一個提名咯？咁佢咧就所謂發咗出嚟就話得。我提名你，但係你就要承諾提名佢咁樣，咁你發翻咗兩個提名出嚟咯。 咪承帶咗佢嗰個profit 啊，即係我提名咗你，你又提名翻梁耀忠，咁梁耀忠都要多謝翻 Mandy 姐咯。 喂，咁梁耀忠係咪都要多謝 Mandy？ 點解咧？即係本身都已經提名你 啦， 所以即係梁耀忠係冇問題，你都多謝 你。但係最底佢係支持邊個去選咧？ 嗱呢個我哋唔睇背後動機嘅，我哋 只 係睇擺出嚟嘅台面，台面就係 Mandy 係提名咗陳婉心咯， 係啊， 係咪？咁所以我理論上就係 Mandy 係支持陳婉心咯，係咪？係 啊， 好啦，嗱，但係咁樣喎，我想講，我唔作呢個價值嘅評論嘅，係Mandy 即係呢個咁即係咁聰明嘅 一石二鳥啊， 提名法咧，其實係令到咧。多咗一個人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嘅喎， 係。 咁至於嗰個效果係乜嘢？呢個政治嘅目的係乜嘢？咁我就唔作評價啦。但係個客觀效果就係 Mandy 姐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令到多咗一個人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就係咁簡單。 但其實本身梁耀忠啱啱就15個啫咩？真係啊？ 係啊。 哦， 唔係啊，陳宇生係咪提名咗梁耀忠啊？ 係，唔係而家佢哋個個報曬名啦。 係啦， 我話相，我相信 呢啲係公開， 係發生咗啦。咁咪，如果原來最終唔係咁嘅，佢兩個另外揾咗兩個提名嘅，咁就唔關咩事啫。 係啊， 咁啊 ，sorry 啦，係咪？但係如果根據嗰個報道係真嘅話咧，其實咧就係阿 Mandy 姐咧係一手造成，令到民主派更加多咗一個人去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嘅。 我明啦，其實有啲人中意做王者啊。 可以 買， 唔 係 喂， 佢買兩個，佢買呢兩個好易中嘅喎，一個公民黨，一個街坊，咁又要做 啲咩？呢個係佢嘅考慮嚟啦，我淨係將個客觀效果講出嚟嘅。 係啊， 多咗一齊參加一區議會選舉啫，係咪？ 你講太多啦， 係咩？ 不過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可以討論香港嘅政黨嘅， 不嬲係討論香港政黨㗎，會討論 埋咗。所以，即係我哋客觀嘅討論嚟嘅啫，大家。 咁佢話啲係咪即係點解咁問咧？的確係嘅，因為咧其實只要民主黨同埋民協兩個最多區議員嘅民主派政團，拒絕提名其他任何人嘅話咧，其實剩低嘅提名嘅。剩低嘅區議員咧，好似係得翻50個嘅啫。咁嗱，新民主同盟自己啱啱好16個，就自己搞掂咗啦。 係。 咁同埋即係扣埋新民主同盟咧，係剩翻50個嘅啫。而家嗰50個嘅區，50個所謂民主派區議員咧，哇，提名咗3個人出嚟喎，所以好問㗎、啊。3個人扣埋自己。48個㗎啦，係咪先？得翻50個淨提名48，好犀利啊！所以係掹到最盡噶，即係掹到盡曬啊！出6個人，咁啊，大家即係講天命啦。 我個人認為 係啊，即係好多人嘅分析就係話，有超級區議會咧，有4年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嘅，甚至有報過，但係最終係冇好似冇乜不了了之咧，就係咧。超級區議會咧可以幫翻埋自己嗰啲候選，自己區嗰啲地區直選候選人咧，係 send 多一次入屋嘅入記嘅，其實 係。 咁呢個當然係有啲幫助啦，呢個 係即係攬住就係。 但係調翻轉頭咧，亦都有人講，你有參加超級區議會咧，反而會影響到你地區直選嘅票嘅，因為呢個世界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嗰票俾咗你啦。我直選嗰票，我又想俾第二個， 係 會噶，其實唔少人係咁諗噶，其實係唔少人係咁諗嘅。咁所以我至於咁樣係即係係好係壞，就真係最後睇選舉結果咯。但係有咁客觀嚟。 同埋咧，我哋以前就係話，哇，唔好跳選超級啊，梗係用好多錢㗎，係咪？因為5區嘛。但係我哋發覺唔係喎，票錢翻嚟。都有好多其實未必會蝕錢㗎，做超區，即係如果小候選人嘅話， 係因為如果你攞到20萬票嘅話咧，其實你14蚊一票已經係280萬㗎，其實係。咁當然啦，佢有個上限就係咧，你係個票錢咧係唔可以超過你嘅選舉經費嘅一半。咁但係你啲選舉經費其實好多可能係捐助啊，可能唔使自己真係拿出嚟㗎嘛，其實係。咁所以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誘因嚟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今日就已經有6個啦。咁再隨時會加埋呢個陳國強。 係 陳國強咁樣， 咁樣講受成名啊，陳國強。 唔知啊，因為已經冇民主派嘅證㗎啦，咁冇咯。 你又點解計嗰個數應該反得好緊，應該未必出到。 但係獨立㗎嘛，可能有好多。 仲有 嗰 啲 三 兵 假六啊嘛， 三兵冇啦，三兵冇。 其實過啫嘛，攞個 三兵冇啦，三兵冇啦，三兵冇啦。 好啊。 咁嗱，另外一個值得要討論嘅題目，當然就係關於嗰個聲明書啦，係啦，就係即係要再聲明咧呢個基本法第1條同埋第150幾條嘅第2章，就係嗰個關於咧呢個港獨啦，同埋呢個中國人香港嘅基本部分嚟嘅。咁咧而家就有好多人就研究緊多嚟嘅問題，同埋研究緊咧可唔可以好急咧做一個司法覆核，就係咧如果唔簽嗰份嘢，選舉會有冇權唔俾你參選？有冇權俾你參選？ 我哋係會簽嘅人嚟㗎。 咁而家我哋睇緊個法律嘅意見啦。 好嘅，好嘅。 都要研究下緊，即係呢件事啦，即係但係當然呢個係好唔合理啦， 係。 咁即係我哋梗係堅決反對啦。咁同埋 即係同埋即係你基本法除咗有第一條咩香港咩人民政府係中國嘅一部分之外，亦都有言論自由啦。咁同埋咧，我唔知道啊，呢度有冇法律專家啊？有啲法律專家有講 啊？邊啲啊？邊啲啊？ 嗱，雖然咧， 阿買啊，法律專家喺邊啊？ 喺度喺度。 阿邊啲度講緊英文啊？邊啲？ 冇嘢算啦，即係嗱，關於呢、這個嗰、那個擁護基本法嗰個問題咧， 我簽嘢嗰單嘢啊， 嗱，即係擁護基本法嗰個問題，話啊擁護基本法咁你要同意啦。但係我嘅理解嗱，你第一條確實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咩神聖不可， 神聖不可， 咁樣一部分啦。但係咧，我哋亦都可以修改基本法噶嘛。而修改基本法咧，係有一條寫明嘅就係唔可以從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嘅既定方針有違反咁樣。咁但係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既定方針係容許香港獨立嘅話，咁點解我唔可以修改第一條咧？係咪啊 ？OK， 所以第一條 哦，OK， 唔係嗱，我直接講出嚟大家，即係第一條係可以修改噶嘛。我擁護基本法第一條，但係亦都同時擁護可以修改基本法嗰一條。而如果修改基本法嗰一條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嘅既定方針，嗰、那個既定方針可以改噶嘛？而家嘅既定方針。就係、是、唔容許改嘅，但係隨時將來嘅建立方針係可以獨立㗎嘛？到嗰陣時，咁個第一條咪可以改咯？到時第一條可以改嗰陣時候，咁咪可以港獨咯？咁所以我又睇唔到之前港獨係一定完全 係可能 係違反嘅喎。其實即我而家咁樣提出一啲咁樣嘅，佢又考我點啊？ 我考我佢係咁問就話。 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係即係希望多啲憲法專家。有啲大陸評啊嗰啲出嚟講 嘅啦，邊啲啊邊啲要講嘅嘢，邊即係 Benny Tai 啊，邊啲啊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咧，我覺得係好蠢嘅。 係 從政治上，我唔講嗰個法律上問題。 好啦，搞埋呢啲嘢。 你搞呢啲嘢咧，其實 做乜搞？做乜啫？ 我哋又培養， 好似變咗喎。第一個話 簽個葉 寶 成，阿葉啊，阿鄭哥哥，你 講 咩啊？ 鄭哥哥， 加你加， 港島區嘅候選人係咪先啊？就佢報咗名，第一日報名咧，佢就簽咗嘅。 但係佢話：我繼續講港獨㗎，雖然我簽咗咁樣。 係，咁嗱，如果我一個港獨先有講法， 係 佢未得咯。 係啊， 我唔知先唔識得咁講呢個講法啦，係咪？ 即 係 而家報 已 經 係 要 簽。係啊，係啊。即 係 等於你簽咗表聲明書咁 啫 嘛。 佢簽咗， 但係我就最唔明咧，就係咧根據嗰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嗰個團隊嘅其中一個教主啦嚇，即係唔係其中一個教主啦嚇，或者都係其中一個教主啦嚇。阿黃文咧，佢明明喺網台節目就話咧， 之前講到 係啊，我哋從來冇講到嘅。咁但係而家鄭錦滿就話我哋繼續支 持。我咪有之前講到，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嘅。 啲年青人，而家年青人帶領我哋嘅潮流啊嘛，我咧跟啲年青人行啊而家，年青人諗翻我哋乜嘢啊而家，年青人， 哇你仲有睇㗎？ 年青人帶嚟啦，係咪啊？財長你講兩句。喂，我睇下槍槍，我睇下槍槍轉。 轉 六至六嗰啲 嘅人， 我睇下 張相。唔係，但係嗱，即係當然就快啲就梗係即係學周先。但係我真係好想問啊，其實你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嗰個團隊，喂你 嗰、那個拉係點㗎？ 你個港獨嘅立場，你要講得要清楚喎、 啊。好嚴重啊！ 但係有你兩寫文定係好清楚嘅。我哋喺我哋公已經講咗㗎啦，我哋贊成香港咧係 真實自治， 真實自治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但係要大幅修改基本法，到到香港係完全咧係等於好似一個聯邦嘅州份，好似美國嘅聯邦咁，或者德國嘅聯邦咁咧，或者有嗰種真正嘅自治，而我哋嘅特首啊， 可以循環好似唔知循環啊， 唔係佢係講嗰啲唔知咩城邦啊。我唔 跟 啊 喂！ 我唔知佢有咩實質內容，太難啦！我聽個邦其實覺得係循環 啊，大佬。OK。 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覺得要即係有真實嘅事實。呢個我哋係學阿達賴喇嘛講啊嘛。 達賴喇嘛。 Genuine economy 啊，真實事實。 係啦，咁呢個好清楚㗎嘛。咁但係我係唔係好知即係佢哋嗰個立場嘅咁樣。咁另外咧就阿梁天琦好似都報咗名啦。 有啲嘢冇簽嘅，冇簽。 其實冇簽 嗰種。冇簽。係 啦。 拉我一份嗰啲咯。 唔係，咁我覺得咧，如果佢係唔認同嗰個聲明嘅話咧，我又可以明白嘅咁樣。咁尤其是最緊要，我成日覺得最緊要要 consistent 嘅啫，其實。 係 嘅，因為你等於你保皇黨，我哋都反對㗎。咁但係佢都係有佢嘅自由，將佢嘅一個 consistent 一個一致嘅政綱拎出嚟俾選民去。投票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一致性係好緊要嘅。 啱，咁 就睇實咩得啦。係。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今日咧就已經開始咗報名期。咁咧就但係我哋立法會嘅報名期咧就去到7月29日。14日嘅，即係仲有都係兩個星期嘅。咁啊所以即係有志參與呢次選舉嘅。嘅人咧就當然要即係會嚟緊目的地。 啊，要預時間啦，各位，7月23日嘅星期六朝頭早9點啦，咁我哋就會去沙田政府合署。 係沙田政府合署咧，就會有一個大規模嘅公佈 嘅 活動係啦。我哋係唔可以而家公佈嘅，因為就我係公佈啊嘛，係咪？咁所以就唔可以而家公佈啦。 我哋公佈23日。 係啦，總之23日之後早。 禮拜六。 即係一個禮拜之後嘅禮拜六啦。 禮拜六。 沙田嗰個叫係咪叫政府合署？ 係而家家私嘅路。 係啊，即係出咗火車站嗰啲行落去。 行落 條橋。而家嗰度咧。係。 我都好緊要嘅，即係嗰啲要進行嗰啲程序咧，要簽名啊，成嗰啲係咪？ 係啦。提名嘅進行緊咯。 提名嘅進行緊時間規定的關係呢，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網上最大黨呢就要呢提早結束啦，咁樣咁呢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啊，繼續支持啊，支持阿孟師啦，係咪陳亮啦，係咪支持所有嘢啦，支持人亮得啦，其實其他嘢係唔需要嘅。好，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網上最大黨。 好，拜拜。